capture the fly. Miss how you lie with me, miss how you lie. Just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One that'll grind with me, one that'll grind with me. I want you to fly with me, want you to fly. Miss how you lie with me, miss how you lie. Just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wish you could dine. One that'll grind with me, one that'll grind with me. 来自陶晶莹的一首《真的假的》，这里是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陪伴你度过夜晚时光的依然是猫 FM 不眠夜。那么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最近呢，健忘村片方曝光了一组村花图片，图片中的舒淇呢，表情百变，一改往日女神形象，颇有古灵精怪的气质。该组村花图呢，是舒淇大年初一即将上映的新片《健忘村》的剧照。影片中呢，舒淇不顾形象，又哭又笑，可爱至极，让我们看到了女神 独特的一面，值得期待。除了了解出舒淇是第一次颠覆形象饰演村姑的角色呢，近几年舒淇塑造的大荧幕形象也是深入人心。网友看到了影片的海报剧照之后呢，称舒淇是最美村花，美的特别有气质。而电影《健忘村》讲述的是一个神秘的村落，因为一名不速之客的到访和一名忘忧的神秘宝物，引发了一系列的神奇故事。影片将会在大年初一登陆全国影院，与观众见面，开启一场欢笑奇幻的忘忧之旅，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的一切，通通规律，用实际行动维护您听歌的权利。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y 只在 My FM。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在拼什么，在意什么最多？人群走了，灯光不在场地凌乱，太多情绪显得像喊想听很难，总是很酸，一路纠缠，冷言冷语不看不管，心却敏感，路灯擦亮我一车窗，像泪光闪闪，想要跟谁温暖的交谈，却只有我和孤单。早上匆匆忙忙出门时，好在有灯忘了关，向谁坚持等了整夜，要给我陪伴。我在拼什么，在意什么最多？为什么有泪的寂寞，不怕别人误会了，就怕最在乎的人也不想躲。有些时候我会做梦，盼望回过头你在身后，抉择，懂我凭什么？懂我最宝贝你了。人群走了，灯光不在场地凌乱，太多情绪心里想看想听很难，讽刺怀疑总是很酸，一路纠缠，冷言冷语不看不管，心却敏感，路灯擦亮我夜车窗，像泪光闪闪，跟谁温暖的交谈，却只有我和孤单。早上匆匆忙忙出门时，好在有灯忘了关，向谁坚持等了整夜，要给我陪伴。我在拼怕，最在乎的人也不想躲。有些时候我会做梦，盼望回过头你在身后，温柔看我凭什么？ 愁你让我多痛。 来自罗志祥的一首《拼什么》，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王也加盟的新经纪公司宜家乐推出了全新的单曲《亲爱的》MV 正式上线，王也和女一号林嘉安亲密接触，尽显男友力。而王也的新歌《亲爱的》MV 呢，是由导演徐元峰操刀。在看过王也和马思纯出演的作品之后呢，徐元峰表示欣赏王也和当时率真质朴的表演方式，特别安排了林嘉安和王也对戏，在 MV 中上演了偶像剧般的甜蜜恋爱情节，展现落寞是失落的心碎心情。 MV 的平面拍摄呢，也请到了摄影师苏一良来掌镜，用镜头记录 MV 的点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和影像一起来欣赏，会更加丰满，有一种奇特的体验。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蓝心湄一见钟情，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Music 40， 你最喜欢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张轩妍。 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

我会把

伤害，不再怕期待，见你时那才是我真爱。你走路姿态，微笑的神态，见你时那才是我真爱。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我的爱》，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冬天寒冷而且干燥，所以说呢很容易导致鼻炎发作，如何去预防呢？第一呢是保暖，出门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遇冷及时要增添御寒衣物，迎风时呢一定要戴口罩。第二就是保湿，注意每天要开窗通风，补充室内的新鲜空气，放置加湿器，保持室内的空气湿度在30%以上。然后就是保持清洁，正确的擤鼻的方法呢，是保证鼻腔清洁的关键。先用手指压住一侧的鼻孔，轻轻向外吹气，对侧鼻孔的鼻涕呢就可以擤出来了。你学会了吗？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可爱的勾搭勾搭。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an 不眠夜。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开门呐！ I wanna go da go da you。 I wanna go to

真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愿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照到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变成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 林俊杰的一首《修炼爱情》，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在1999年，不满20岁的金海心呢，便成为了索尼唱片公司签约的新人。他的专辑《把耳朵叫醒》制作上乘，演唱也是十分的纯熟。在原创乐坛一派不景气，台湾歌坛的新人在内地市场长驱直入的时候，金海心的出现呢，给中国的原创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马上为送出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把耳朵叫醒》，来自金海心。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路上开车，或者是在公司加班的话，希望这首歌可以帮你提提神。即使你在酝酿睡意，歌曲中的简单美好也会让你的嘴角不自觉的就这样的上扬，带来一抹微笑。来听到金海心《把耳朵叫醒》，随时在听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拆去

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 说过的不算，来自赵永新。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在2003年，周杰伦第一次客串电影《寻找周杰伦》，并现身又现声，为影片特别制作了两首歌曲。喜欢这首歌的人大部分都是80后，因为这些歌曲呢占据了他们的学生时代，见证了我们的校园爱情。而如此经典的一首周氏情歌呢，没有收录到正式专辑当中，觉得着实有些可惜。虽然说作为单曲出现在周杰伦的歌曲当中，我们依然非常熟悉它的旋律。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周杰伦《轨迹》，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静静闭上眼，想 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音乐教父李宗盛之所以能够留下这么多的经典呢，是因为他很多的音乐创作都是根据歌手量身定做，来让歌手唱出自己心底深处埋藏最深的心事。在1994年，李宗盛听到了辛晓琪的心情故事，然后为他写下了《领悟》这首歌。而这首歌发行后的第一天呢，便狂卖20,000张，辛晓琪也是一夜成名。他说其实从未跟李宗盛讲过自己的心事，他只是知道我不开心，而李宗盛写的是当时他自己的情感纠葛，但歌词却正好碰对了辛晓琪的心事。马上为你送出这一首来自辛晓琪的《领悟》，是不是在你难受的时候也曾经唱到你的心里呢？一起来听听看吧。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usic 40，40分钟音乐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慰藉等待，你却用一座房间伸缩住了身体。爱这东西迷惑你，想选择题，疲惫的想休息，规则在打乱你心里的程序，在抬头看着你，答案不在那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模糊的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失去后该怎样抵挡，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微笑的力量。好多无聊的选择在对面等待，导致错误的结果，没人说对不起，爱偶尔会淘气的像选择题，走过来扰乱你，调皮的撩拨你心底的情绪，再抬头看着你，答案就在那里。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选择题，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零食哈，叫做开心果，但是开心果呢是真的可以让人快乐的哈。美国某大学研究发现说，吃开心果有助于缓解压力，研究称呢，心理压力大的患者吃开心果呢，可以降低压力性的血管收缩，改善心脏的神经控制状态。那么有专家也这样表示说，吃开心果的过程呢相对较慢，要先剥开外壳再细细的咀嚼，这个过程呢有助于改善注意力来减轻压力，所以说当你有些烦躁的时候呢，不妨来吃一包开心果来缓解一下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 Romini and Candy 不想想你，随时在接好音乐，现在 MyFM 100.5。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一个人的时候，或许那都不久留，没说服好自由才来就要走，他们说我有的成就要多亏分手，我是自由但也迷失好多路口， 不自然没有了你就没方向感，不习惯怕我停下来眼泪来翻，我越

成战一场，试探生命多宽广，人心匆匆忙忙，如何的旅途都是梦想。 自张杰的一首《真相》，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有霾，明天霾转晴，微风转北风4到5级，-1度到5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5级。那么冷空气呢仍在路上，预计明天中午前后雾霾将渐渐消散减弱，早晚出门呢仍然要戴口罩。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个非常晴朗的天空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邓福如《声声慢》，随时在接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倒流回眸，呼吸的瞬间放

自方大同的一首听。这里是猫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在12月20号，由周星驰和徐克联手打造，吴亦凡、林更新、姚晨、林允、包贝尔、巴特尔、杨一威、大鹏等主演的电影《西游伏妖篇》在北京举行了乖乖打怪主题发布会。周星驰携影片主演吴亦凡、姚晨、林允、王丽坤以及歌手谭晶亮相发布会，并首度揭晓了影片的宣传主题曲《乖乖》的 MV。周星驰呢，更是在发布会上盛赞吴亦凡，唐僧这个角色纯真又聪明，能够演出这样的唐僧的只有吴亦凡。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一部影片的上映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戴佩妮《防空洞》。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间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别对我抱歉，别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他在你的身边，就对他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曾经过那么多考验，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 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原点》，蔡健雅所创作的歌曲当中呢，总会有一种浓浓的都市气息，来唱出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都市人他爱的迷茫，还有忧虑，还有那种无法排解的落寞。这里是猫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呢，恰恰与刚才的风格不太一样，更多的是一份洒脱和坦然。为你送出来自陈琳《爱就爱了》。这里是猫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想

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My FM 给你想听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 FM。 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时间来到了23:48，到这里能陪伴你4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也要和你说一声再见了。马上为你送出这一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陈楚生的《爱情是否依然》。

给我的天，要用多少今天证明我改变，说好给你永远，却看着你走远。没有你的世界，我是